悉的电影，悦耳的音乐，献给特别的你。欢迎来到 You Are 希尔特。每个礼拜日晚上六点到七点，我在赤心电台 FM 88.1与你相见。有你的信哎， 我哦哦爱你，爱到不怕死，拜拜，爱我，请你让我疯狂一次。是什么东西？不过就是种游戏。情是什么玩意？不就是玩玩而已。Honey darling baby， 或是叫我小亲亲，只要哄我高兴，你放心都陪你去。

男孩看见野玫瑰，荒地上的玫瑰，清早盛开真鲜美，急忙跑去季节。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，所以我正在收听 FM88.1。 引擎吹了起， we were born and young. 眨眼一瞬间又花了季节，春天夏天秋风铺成了冬梅，月亮静静在城市上面升了开高各种节。没句点心酸的可怜，亮着诱惑的光辉，越来越呀又要出水，我不需要你的笑，我不需要谁来讨好，我想我能够明了被编织算是刀好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我不需要为你忍耐，我不需要对你乞讨，我想我早都知道承诺总是随风飘，没你也没什么大不了、啊 周杰伦。新世纪新声音，世新广播电台 FM88.1 带你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。 影视面面观。

放弃了时间，转过了一天，过了一季，过一年，你一如往常发着光，而我就这样安静的被遗忘。把愿望都埋葬，只留下我为你踱步的残响。你一如往常发着光，而我就这样安静的被遗忘，满足的被遗忘，幸福的被遗忘。

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像春风对面墙。 我命